是吧？有些大夫说联合用药好啊，好什么呢？是吧？如果一种降压药就能把血压降下来，你干嘛吃三种啊？那不叫资源浪费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这只是个美丽的谎言和借口。所以在这儿啊，咱们去掉浮华啊，回归坦诚，回归本色，咱们听点实在话。啊，什么是实在话呢？哎，实在话我来告诉大家，就是高血压病联合用药的都是药物的无能，医生的无能，同样也是疾病快到了什么呢？中风的危险期了。所以高血压病人什么时候得中风啊？哎，只要你联合用药了，你就拉开了中风的序幕。你联合用药还控制不住的时候，你就吹响了中风的号角。你联合用药还血压180居高不下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实实在在的走进了中风的大门呢。所以人不能自欺欺人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我吃五种药，吃六种药，你吃十种能怎么样？是吧？老虎一个能拦路，是吧？耗子一窝，只能成为那猫的美餐了，是不是啊？说你吃再多的药，只能加速肾衰竭、肝硬化，是不是啊？胃肠损害，完了呢？你是降压的药，你降不下来血压，那就请等得中风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呀、啊，哎，这是降压药的无能之痛，真的是降压药无能吗？啊，不是的，表面上看是降压药不行，而实际上呢是医生的无能，因为上一个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学西医的都要知道。高血压病的治疗是用降压药干什么？书上写的明白，教授教的明白，就是控制血压。而后呢，高血压病一定要本着综合治疗的原则。什么叫综合治疗啊？啊，饮食控制，适当运动，调节情绪，注意休息。你看看，这不就和咱们说的生活行为养生如出一辙吗？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到医院去，哪个大夫都是只给咱们开降压药，没有给咱说高血压病养生的这些话的呢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哎，就是什么呢？叫利益优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吃的那个降压药，医院里边是有的卖的，啊，尤其是什么进口药啊，是吧？利润特别的高，啊，给医院呢，你得交钱能买的，人医院能赚你这个钱儿。反过来，人医院如果告诉你，是吧？高血压呀，你回家得泡脚，是吧？你高血压早晨呢，得用那个乌木的木薯来梳头，是吧？你要撞督脉、推任脉，是吧？熬夜的把错改了，情绪激动的要调和，合了四季啊，调节脏腑。不，人大夫跟你说这么多，跟人家医院有一毛钱关系吗？是不是啊？所谓无利不起早啊，不赚钱谁跟你废那话呀？所以呢，几十年上百年就沿袭下来了，就成了降压药治高血压，而把呢剩下那 70% 到 90% 的重要性的生活行为、饮食、情绪、季节等等等等对血压的综合调理全都给省略了。为什么省略了？因为这个卖不着钱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卖不着钱呢。但是呢，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无利不起早，是吧？那么为什么给大家来讲这些呢？啊，是不是每样给你的方法我们都捞着好处了呢？啊，实际上非也，是吧？一个企业，是吧，想铸就百年的大事业， 想成就百年的老店，你光靠你产品的拳头过硬还不够，你还得有口碑，你还得有这个企业的社会价值。就老百姓一说你人不烦，不但不烦，交口称赞，是不是啊？可能这个交口称赞呢你赚不着钱，但是呢这种社会效益，这种不花钱的广告，那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，文化传承，老字号的铸就，那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是不是？所以呀，你看看高血压病的综合防治，泡脚，家里都有木盆吧？什么叫路遥知马力呀？时间久了，马力足的知道了，老是嘴上说好话，老蒙人骗人的，马力不足的也显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什么叫日久见人心呢？日子久了，是真心对你好，有时候可能说两句不招听的话，但是是实心的让你好病，不是想啊蒙你的钱。哦，这叫日久见人心，这是善良。本来呀，咱们今天要说说这个高血压病是怎么炼成的。哎，结果我这一跑题儿，给大家讲了百年老店是怎么炼成的。其实跑没跑题呀？一点儿没跑题。哎，高血压病是怎么炼成的？啊，先是血压值的高，高不是坏事儿。缺血、元气不足才是根本。如果你只是拿降压药把数字降下来，不解决错误，那叫隔着靴子挠痒痒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啊，说一说高血压病人是怎么炼成心肌梗塞，怎么炼成中风偏瘫的。概括性的把这个高血压病的分期给大家做了介绍了。是不是啊？哎，还让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，哎，我们争取能够对号入座，是吧？那句话怎么说呀？说人贵有自知之明。那么疾病是人类健康的大敌啊。我们想健康，我们想长寿，我们就必须在这个健康保卫战当中，我们得打胜仗。那怎么样才能打胜仗呢？啊，兵法上说啊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是不是？知己，我们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个认识。知彼呢，啊，要对疾病的形成、疾病的本质以及疾病发展到了什么阶段，哎，有个正确的衡量，是不是？所以高血压病啊，你想把它治好，你就一定要知道你的高血压病处在哪个阶段，是吧？高血压病的一期就是处于呢高血压病的无症状期啊，人没有感觉，血压值呢蛮高，已经接近或超过了高血压病的标准了。哎，这个阶段的高血压是可以根治的，而这个根治既不是中药的降压药，也不是西药的降压药啊，降压药是绝对不可能根治高血压。

是吧？寒凉可以让气血往下走，但是头一下子变热了，发烧了，热属于阳，阳就往外发散，往上走，得喽，上火了，火在上面下不去，这人不叫得病了吗？所以说呀，什么叫上火？哎，咱们今天讲动脉硬化，讲头喜凉脚喜热，让大家明白这个理儿，是吧？上不上火就看你是不是哎，头凉脚热。上不上火就是看你身体内的经络是不是瘀阻，因为上火它是人的一个经络不通的表现，它并非是你吃什么了喝什么了，啊，都不是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只要能让经络畅通，只要能让你的脚热起来头凉下来的方式方法都是治上火的方法，反之呢，让你的头越来越热脚越来越凉的方法和生活就会导致上火。这位大家明白了吧？哎，所以睡觉啊，哟，我这脚发烧，我搁外边晾着，你这一晾上火了，因为脚这么一凉气血往下走，不往上走了。还有春天呢，春捂秋冻，是吧？出门呢不要戴太厚的帽子，要让头的阳气啊发出去，让头凉一凉。你偏把脑袋包得严严的，包得一脑瓜子汗，捂出火来，满脑门子起疙瘩，都80岁了70岁了还问我，徐老师我青春痘怎么治？我说什么呀，捂出肺火来了。你看，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今天呢要重点的说说这胆囊炎到底是怎么炼成的，是吧？讲一讲胆囊炎形成的六大原因啊，六大原因。首先大家伙要知道什么是胆囊炎，是吧？一说这个炎，好多朋友说那就是发炎了，到医院就得消炎针抗生素。此炎非彼炎，中医说的炎和西医那个炎它不是一回事。西医说这个炎就是细菌感染，然后是而中医说炎呢啊，说的是淤血水肿。所以大家注意这个炎字啊，两个火是吧，红肿热痛。所以请大家注意了，胆囊炎打抗生素是医生的治疗的错误。那么胆囊炎它是淤血，所以急性胆囊炎的发作治疗应该怎么治啊？哎，应该吃防风通肾丸啊，解表通里的，吃上就跑肚拉稀的。跑肚拉稀能治的病那是湿热呀，没错，胆囊炎就是急性的湿热。那么胆囊炎它这湿热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哎，我们上回给大家说了，五脏六腑皆可治胆囊炎，是不是？ 我们给大家讲这个十二正经胆经养生的时候说过，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，子时胆经当令，胆经当令的时候是一天的一个新的开始，是一天的阳气的一个开始的升腾，所以十一个脏器的阳气都取决这个胆的生发的好不好。所以胆经当令的时候，你这阳气生发的好不好，就要看你是否在熟睡当中。所以什么样的人得胆囊炎呢？熬夜的，十一点之前还没有酣然入睡的人，你都是胆囊炎的后备部队。另外呢，啊，肝胆相照，啊，我给大家讲过呀，啊，肝为将军之官，胆为中正之官，一表一里，一阴一阳，啊，相互的映衬和谐。一旦呢，这胆受了伤，这个肝就要得病，对不对？所以胆囊炎的人就容易得脂肪肝，肝硬化，就容易得病毒性肝损害。为嘛呢？有的人说，我没输过血，没打过针，也没受过外伤，我怎么得上病毒性肝病了？道理很简单，病毒满天飞啊，谁弱他找谁。哪儿弱呀？病毒性的肝损害，你肝弱胆弱，病毒就找你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得病毒性肝损害的人，别老乱人家医院输血，血里边就是没有病毒，你身体弱的时候，你照样得病毒性肝炎，是不是？而事实上也证明了，西医的抗病毒治疗几乎是无效的。什么原因呢？细胞的环境造细胞的健康，人体的环境造病毒的生长，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是不是？那有的朋友说，得胆囊一发炎，我开刀割了不就得了吗？胆囊有病，肝受损害，你胆囊没了，那么你的肝就失去了一个制约和平衡。所以没有胆囊的人比胆囊有病的人得肝损害的机会就更多了。所以奉劝那些无胆英雄，那些因无知啊，因为病重已经是吧舍胆保命啊，这样的朋友，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敲好胆经，一定要养好肝，因为胆囊没了，你的胆的经络已经残疾了啊，得病的机会就更多了啊。所以我们要调整好，要防病于未然呢。这是胆囊炎形成的第一条原因，熬夜的人啊，熬夜的人，熬夜啊就会耗阳气，这阳气一虚，人就有湿啊，人就有湿了。那还有什么耗阳气呢？不起早的人啊，早晨不起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肺和大肠相表里，是不是？这大肠现在已经成了肿瘤的高发区，是吧？全国现在得那个结肠癌的人已经比肺癌的人多得多，而且比胃癌肝癌都高。什么原因啊？我们经过大方面调查找着原因了，现在便秘的人特别多，便秘的人呢不得肠道肿瘤，但是呢市面上啊越来越多的治便秘的药，什么麻仁润肠丸啦，是不是 啊番泻叶熬水喝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什么喝这个芝麻油啊，是吧？什么火麻泻药啊，你看看，大家注意，所有吃了能让你跑肚拉稀的药，它就是把湿引到了大肠， 是不是？所以西医讲，常年的缓泻作用的泻药，容易导致肠黏膜变黑，叫做黑肠病。黑肠病是肠道肿瘤恶变前的信号。那么还有啊，还有啊，现在啊打着瘦身苗条的，是吧？让人家走捷径啊，也不用拉肚了，给你穿个紧身衣吧，啊，结果勒的肾出血，胃肠黏膜出血，胃肠溃疡。所以大家你可要明白啊，你胖你瘦这个疙瘩这块肉，你把它勒进去就勒到腔子里了，啊，就勒到腔子里了。你袜子穿紧了，袜子要是紧了它还不过血呢，你把那肉勒腔子里头，它就挤着你的胃，挤着你的肠。苹果挤时间长了，那苹果都烂了。胃肠黏膜、胃肠道挤时间长了，内脏被挤的时间长了，充血水肿。所以穿紧身衣的人，是吧？女同志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，得系统性红斑。男的穿紧身牛仔裤的小伙子，结婚后得不孕症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这都是误区，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事儿，其不知却在伤害自己啊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？啊，因为天天有广告鼓吹嘛，啊，很诱人呢，穿上就瘦，里边的胃肠就遭了罪了，喝上就瘦，跑肚拉稀，拉的肠子变黑，是不是？说这些和胆囊炎都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关系密切。常年拉稀的人，早晨不起床的人，都会导致胆囊炎。啊，都会导致胆囊炎。这是第二条，在卯时大肠经当令的时候，人的阳气又虚了。那么导致胆囊炎形成的第三个原因，就是不吃早饭，啊，不吃早饭，啊，甚至有的人还告诉胆囊炎的人不能吃鸡蛋，啊，我说为什么不能吃啊？啊，有的能说出一二来，有的根本不懂，因为鸡蛋的蛋黄是胆固醇，你吃鸡蛋，人就得分泌胆汁去消化它，你天天早上吃一个煮鸡蛋。你的胆汁天天清库存，如果你不吃，胆汁就存货没用，就变质变稀了。你可以给自己做个实验啊，你坚持半个月不吃早饭，你到医院检查 B 超，准得胆囊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半个月的浓缩的胆汁早晨老不用，时间久了它就钙化沉淀，叫胆酸盐结晶，那个就是胆结石的核心，也叫胆结石的种子。所以我常讲，我说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病，啊，都是聪明人自作聪明，啊，错误生活行为造病。这是胆囊炎的第三个原因。所以已经得了胆囊炎的，想治好，没得的你不想得，一定记住，天天吃早饭，早餐吃鸡蛋。啊，我给这鸡蛋还起了名字是吧？十全大补丸啊。啊，吃鸡蛋补人的白蛋白。吃鸡蛋补的脑，补人的卵磷脂。啊，吃鸡蛋还补元气。啊，尤其是那水煮鸡蛋，别吃油炸的啊，别吃油炸的。水煮鸡蛋还有什么好处啊？哎，补虚强壮，啊，补虚强壮，是吧？你看那女人坐月子，你吃的是汉堡还是油条啊？啊，小米粥、红糖水、煮鸡蛋，对不对？哎，现在外国人跑中国坐月子也都吃这个，啊，产后没有妇科病。胆囊炎的第三个原因，这说完了啊，早餐。 光吃早餐还不成啊，你的饮食还要做到均衡，是吧？说那孩子只吃肉不吃菜，长大准得胆囊炎糖尿病，为什么呢？营养不均衡。有的老年人呢啊，被一些所谓的神医给忽悠了，上了年纪开始吃素啊，只吃素不吃荤了，一口油腥都不沾了，完了脑萎缩，老年痴呆症啊，而且还长成脂肪肝，得了胆囊炎，贫血低血压，是不是啊？你说这样的败家的神医，不就是为了把病人给饿死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有的大学生也跟着凑热闹啊，也开始素食啊，结果贫血低血压月经都没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啊，养生啊，要走中医的中庸的正道。哎，你别偏了，偏了就是邪道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什么那么喝尿疗法，啊，什么什么这个，啊，素食疗法，啊，什么什么饥饿疗法，是吧？都是把人搞死的疗法，啊，我希望大家，哎。去伪存真啊，去伪存真，哎，别走的是正道，让人忽悠邪了，麻烦了啊。所以胆囊炎的第四条原因就是饮食荤素不平衡啊，光吃肉是毛病，只吃素也是毛病。那什么是正确的呀？啊，黄帝内经里边是这么说的，五谷为养，五畜为益，五蔬为充，五果为助，是吧？说最补人身体的就是热粥啊，是米啊，是粮食种子的阳气嘛。吃肉呢是为了补益气血的，所以老人孩子呀都应该吃点肉啊，但别多啊，但是应该多吃菜。这蔬菜呢是冲肠子洗肠子的，是吧？有这个纤维素，还能在肠道滋生益生菌，防肠道肿瘤。那么还要吃什么？吃水果啊，水果叫抗坏血酸呢啊，尤其是要吃地产的水果啊，你花很贵的钱买国外的水果，如果那个水果不新鲜了， VC 坏死了，你吃的就是泔水，是垃圾。而你吃地产的水果啊，新鲜的水果，它的富含的维生素 C 的活性就高，就能清理血液的垃圾，清理老年斑，清理动脉硬化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饮食平衡被破坏了造胆囊炎的原因。这说了四条了啊，啊，说第五条啊，第五条生气啊，生气，气是惹祸的根苗，啊，这个大气造病是最快的，啊，因为生气，心肌梗死，把命扔了的，常年生气得高血压、甲状腺长肿瘤的，女同志乳腺癌、子宫肌瘤的，啊，都是气惹的祸。而这些气呢，都是慢气儿，长瘤子嘛，慢气。急气呢就两个啊，一个是突发性的心梗，一个是胆囊炎发作，胃肠的痉挛啊，就这么两个急性的气啊。这什么道理呢？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，打个比方说，一个人得了高血压病，十年呢发展为冠心病，二十年得脑梗，得心肌梗塞。所以从你得高血压病那天儿，二十年一不小心把命给搭上了。二十年呢，是吧？按日子算，一年365天，二十年7000多天，小10000天呢。但是一时生气，突发性心肌梗死把命给扔了，需要多长时间呢？2-3分钟，连一刻钟都不需要，刹那之间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气，肝风一动，血管就抽筋痉挛了， 只是个堵塞 50% 的普通型的冠心病，你生个大气堵塞 80% 得心梗了，堵塞 70% 痉挛了得心绞痛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气大伤身呢，人暴怒一次相当于一次急性肝炎的发作，因为得病的人痛苦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你想过没有啊，你没有病毒，你一拍桌子发一次大火，对你造成的肝损害就是一次急性肝炎发作的损害。所以老年人高血压的，你生大气，气得吐血的，气得心梗的啊，吐血是什么呢？门脉高压，肝脏的门脉压力高了，吐血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在胆囊炎的预防上，我就要求大家生气甭吃饭啊，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，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，生气了生气了别吃饭，饿不死啊，吃了吃了可能疼死，是吧？所以饭前呢，桌子饭桌子上不要教育孩子，一到饭桌上你就教育孩子，一到饭桌子上就打嘴架，这就造胆囊炎和萎缩性胃炎。哎，这是胆囊炎形成的第五个原因。第六个原因呢，第六个原因就不喝水啊，不喝水。这个水对人的好处和饮水不足的危害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，是不是啊？不喝水的人长结石，长老年斑，是吧？长便秘，是吧？不喝水的人长胆结石，你看看吧，是吧？哎，要喝水，还要喝温热的水啊，千万别喝冰水啊。外国人身上毛多，可以喝冰水，因为它是湿热型的啊，身体环境可以用冷水降这湿热。啊，中国人不成啊，一定要喝温热的水，又暖肺又健脾啊，不然结肠炎越喝凉水越重，对不对？喝完凉水跑厕所。这是胆囊炎形成的六大原因啊，六大原因，是吧？这在去年给大家都讲过了，是吧？啊，有人问了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？还有啊，还有乱吃药的啊，乱吃药的，是吧？造成肝肾损害，长结石，长炎症的，啊，还有什么呢？哎，乱用功的，天黑了还在读书读报，天黑了还在上网看电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人到晚上，太阳落山了，人的心神就应该收敛。太阳落山了，人的肝血就应该封藏，所以晚间用功的人也得胆囊炎，久视伤肝血就在这儿呢。所以夜生活是鬼的生活，阳光下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啊。所以我常给那重病的人说，我说你呀要过原始人的生活，啥意思？哎，就是告诉他恢复到自然的生命状态。那么我对收音机前那些没有病的啊，不想得病的，想养长寿的人啊，也告诉大家，原始人的生活是最自然最科学的生活。所以现在大城市文明社会都开始夜生活是不对的，那是不文明的，哈哈，叫文明社会的不文明的病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胆囊炎形成的六大因素，咱们今天又加了几个。那么胆囊炎得上了该怎么治啊？该怎么治？急性期该怎么治？慢性期该怎么调？割完胆囊的该怎么治？对不对？哎，胆囊炎7+1疗法，哎，调肝利胆，胆囊的养生就是肝脏的养生啊，它是相辅相成的，哎，别分家。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以下是广告时间，请您记好北京丰台区地址，是在北京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六号，010-8755-7319，010-8755-7320。朝阳区店内地址是在朝阳区九仙桥南路东风北桥东行300米路北，010-5139-5080，010-5139-5080。天津。